下面是起因经文的时间。今天的起因经文是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我在台上念单数节，请会众用双数节回应。约翰福音15章1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一起来，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很高兴再次请到Milwaukee教会的冯新长老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葡萄树的秘密。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又是很高兴来到我们当中，跟大家一起能够分享神的话语，也求今天的圣灵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分享的时候，让他的话语就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结出果子来。其实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来我2个礼拜以前跟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分享。其实呢，我记得3个礼拜以前了吧，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的14章，我们讲到的话是耶稣基督如何安慰他的门徒。那么其实啊，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教训，这一段教训可以说上下文没有经过任何的打断，他是一口气讲的，就是约翰福音的14章到17章。所以14章到17章所讲的话是他最长最长的一段话，而且我们讲过这是他的最重要的临别赠言，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经文是他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的前不到一天不到24小时之内连续讲的话语。而且有人讲过说这段话可以说是耶稣基督能够带入我们进入这个大祭司心灵深处的这么一段经文。所以讲17章讲的耶稣基督的祷告，大家如果有机会看17章的话，有人讲说这一段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叫至圣所的祷告，有人就是很有很多神学家都评论这一段祷告。那么耶稣基督的祷告对我们的教训是很多很多的。我想请问大家，耶稣基督是怎么祷告的？大家读了这么多诗篇的经文，我们大家背过没背过主祷文？都背过。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几章？第6章，是不是？这一段可以说叫耶稣基督的祷告文吗？实际上这段经文不是耶稣基督的祷告文，而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耶稣基督真正祷告的时候是在什么？是在17章，很长的这一章是讲耶稣基督的祷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17章以前的14章、15章就是他给我们讲的宝贵的话语。他对门徒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在14章、15章讲出来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背景是什么样子的。这背景是在从13章开始， 当时开始是在最后的晚餐以后讲的话，门徒聚集在一起，这个时候他们知道就到了一个危险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这个时候给他们洗脚，这是做的第一件事，脚洗过了，饭也吃完了，这个叛徒犹大也走了，干什么去了？他去找人去抓耶稣基督，而且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最宝一个宝很宝贝的一个这么一个彼得门徒，他的牛也吹过了，他说众人都要背叛我，我要坚决跟随你，耶稣说你不要吹你这个牛，因为鸡叫以前你三次要不认我，所以这个时候他面对第二天他的死刑，他的鞭打，他最后被挂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一段是耶稣基督最大的痛苦，因为耶稣基督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痛苦。有时候我们讲十字架的痛苦，我们总是想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身体受的伤害，他身体受的鞭打。弟兄姊妹，这个是耶稣基督受的最大的痛苦吗？对我们人可能是这样，当你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想到他的钉痕，想到他受的这个屈辱。弟兄姊妹，这个还不是耶稣基督受到最大的痛苦，耶稣基督受到最大的痛苦是在什么地方？是和父的分别。我们知道我们这位圣子和圣父从亘古到永远是跟父是合一的，没有一天离开过，但是就在这一瞬间的时候，我们这个父要掩面不看他，这个是他最痛苦的，因为在这一瞬间他承担了我们人类的罪。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个时候他痛苦的一个什么地步，几乎要死，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因为我们知道他一刻也不可能离开这个父。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自己有时候很可怜啊，是吧？我们愿意不愿意跟主同在啊？愿意，不是，有时候不一定啊，有时候你我在做一件事的时候，请你主不要打搅我，我们有时候不想见主的面，我们有时候这个灵命属于这么一个状态，而且世人讲的话他们也不愿意跟主同在，我们开布道会请他们来把神的话告诉他们，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安慰他的门徒。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痛苦？当然都经历过痛苦了。你有没有过牙疼过？有没有头疼的时候？当你最痛苦的时候，你是想着去安慰别人呢，还是想着别人安慰你呢？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牙疼，但也不小了，大概上了大学了，疼得我不得了，我简直也没有办法，我那个时候恨不得我见谁我就要，我已经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了，我恨不得谁来去安慰我，那我真是希望的不得了，我哪里可以去安慰别人呢？弟兄姊妹，当一个人最痛苦的时候，根本不管别人，我希望别人来安慰我。但是耶稣基督在最痛苦的时候，他这些可爱的门徒周围的人怎么样？不但不关心他，还惹他生气。弟兄姊妹，他们在争谁可以做左丞相，谁可以做右丞相，他们在那里还在争位子，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但耶稣基督反而安慰门徒，说什么？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弟兄姊妹，我们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上次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挑战你的信心，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这么一个背景。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榜样，看他是怎么做的。我们回头看一下，在十四章的最后一节，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是什么？起来我们走吧。你要有圣经打开可以看一下你的圣经。我发现有时候我们用 PowerPoint 啊，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但是大家发现，哎，我到教会来可以不用带圣经了，是不是？你哪些带圣经来，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不用举手了，是不是？最后一节我们不要忘了，到教会我们不能 PowerPoint 就代替我们圣经了啊，弟兄姊妹，我们很重要。最后一句话说，起来我们走吧。所以这个时候门徒就跟着耶稣基督离开了他们聚会的吃饭的这个地方，他们走到了耶路撒冷的城外，他们 这圣经没有讲的怎么走的，但是有很多考古学家，有很多圣经学者就研究说，耶稣基督带着门徒的时候，很可能就经过了一个葡萄园，他们很有可能看到葡萄园，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就继续他的临终的嘱托。所以在第十五章一开始就讲的是个葡萄树，所以耶稣基督很可能是借触景生情，用葡萄园来讲他的到底是什么话。我们知道葡萄园是一个比喻，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当时上中学的时候主张大家要农村去参加劳动，当时叫教育与工农相结合，当时有这么一个方针，我们就到农村。我去的那个村子就在我们学校不远，它那边有一个葡萄园，我就记得很清楚。我到葡萄园是一个春天的时候，到那个地方当时是叫生产队，当时的人民公社制度，一个生产队，一个葡萄园，他就教我们这些学生如何去修剪葡萄枝。所以我现在印象很清楚葡萄枝是怎么修剪的，因为我自己亲手修剪过，所以当时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感谢，这是神对我的预备，可能对我今天讲到在我几十年前就对我就有这么一个预备，让我知道什么叫葡萄园，为什么这枝子。当时我们看的枝子很多，它放在有很多那种木头桩子，弄了很多那种篱笆，那葡萄园长得，葡萄枝长得不高，就不到人这么高，长了很多很多，当时已经都开了，已经结了枝子了。当时的那个农民跟我讲说，你把这枝子要揪掉，告诉你在什么地方枝。你知道葡萄枝它的芽，要接葡萄那个芽是长在一个枝子分叉的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芽枝上面这个枝子没有芽的地方，你不管是多长它是不接葡萄的，不接果子的，要把它剪掉。有时候一剪出来剪掉一大堆，我们觉得很心疼，我们说这么漂亮的枝子为什么要剪掉。他说你要想接果子，你要非要把它剪掉，因为上面已经没有芽子了。我印象很清楚这一段历史。所以在葡萄园比喻的时候呢，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都知道耶稣这一段讲到用的是一个比喻的题材，他不是用一个写实的手法。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题材很重要。我上次看到有个异端，这个异端他在网上讲了一句话，说耶稣基督是受造者。他为什么叫受造者呢？他说你看耶稣基督自己说我是真葡萄树，他说他是葡萄树，葡萄树一定就是受造者了。这是乱讲，因为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用的是一个比喻，所以他用这个题材是个比喻的题材。耶稣勾附了一个图画，非常行动，这生动形象的阐明了他和每个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并且了解我们为结果子这个事情上是扮演的角色。这里面讲到了三个事情，这三个事情讲得很清楚，这我们的角色讲得很清楚。第一个讲到说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我们可以知道，如果第一个讲的耶稣基督是葡萄树，如果你还不太熟悉的话，你可能以为葡萄树是沿着跟一个树一样是长得很高，或者说沿着房子往上爬乱爬的一个细长的藤条。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不注意修剪的话，这个藤条可以爬得很高，可以爬到你的房子上，但是实际上没有人这样做，耶稣基督是葡萄树。第二个讲天父是栽培的人，第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天父什么叫栽培的人呢？就是管理葡萄树的人，不是园主就是园丁。所以说修剪的工作非常简单，但是要是不断的工作，他的目标就是让使葡萄长得又多又大又好，生长健康，修剪良好的葡萄园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葡萄。这是第二个，是天父是栽培的人。第三个讲的是我们之间，你我是枝子。其实栽培者努力的重点就是要放在枝子上，因为枝子能够结果子， 所以的话他要保证把这枝子能够绑在木条上，放在藤架上，让空气流通，阳光充足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到最完善的照顾。所以的话，栽培人的细心培育每一根枝子，为的是让它能够结果子。但是这一章有三个问题，我们要把这章搞清楚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一章里面讲到很多神学的一些观点，有时候讲的很多一些道理，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我们读了很多遍，我们从信主的开始那一天起就在读约翰福音，都在知道葡萄树和枝子我们要结果子，我们应该怎么样，都讲了很多。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实际上有很多问题，你要搞清楚的话，我们有想提出几个问题跟大家探讨。第一个，什么是果子？果子是什么？我们一讲结果子，就是说我们要去传福音，要领人来归主，几个人信主了，这是我们结的果子，是不是啊？我信主以后很长时间我都这么认为，我要去结果子，去带人信主啊，这是一个，什么是果子？第二个，什么是枝子？这里面讲到三种枝子，这三种枝子都不一样，一会儿我跟大家再分享这哪三种枝子，是吧？还一个，什么叫修剪？这里面有个概念，有几种修剪的方法。你看，一会儿我们这三个问题是很关键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带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要住在基督里，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里，我们了解到一个问题：什么叫住在基督里？我们听的很多，但是你要想了解什么叫住在基督里，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这话该怎么解释？我们有时候不是很清楚，所以从这些问题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三个重要的秘密，一会儿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先看这，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先过一遍。第一节怎么说？大家可以看上面，一个说，第一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读经的时候，约翰福音有个很重要的说法，耶稣基督在这段当中，前十五章当中讲到了我是讲了几遍，讲了七遍，整整讲了七遍。他说我是那从天上来的粮，我是世上的光，讲了七遍。最后这个讲我是真葡萄树，你仔细讲的话，他没有说我是葡萄树，而讲的是我是真葡萄树。这个真字和就有个区别了。我们什么叫真呢？真假有个脉络的区别，有真就有假。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样讲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葡萄树在旧约当中是表示什么意思，葡萄树在旧约当中讲的是以色列的象征。如果你读经读的很多的话，你就了解葡萄树是以色列的象征。因为在诗篇第八十篇第八节讲的话，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棵树栽上。你看讲的是谁？从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栽到外邦人，这是讲的是以色列人。而且在以赛亚书的第五章第七节讲了一句话，说什么？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看到没有？以色列的家就是在葡萄园当中。而且很多先知也讲过，耶利米、何西阿都讲过。耶利米怎么说？耶利米说，在二章二十一节讲说，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哎呦，讲得很好。上等的葡萄树，上等的葡萄树指的是它好看呢，还是它长得比较高大呢？还是什么原因？还是结果子呢？一会儿我们再看。另外还有说，何西阿说第十章，何西阿第十章，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看到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西律王的圣殿，有很多人去到考古的时候看过，西律王的圣殿上就刻着雕刻的这个葡萄树。但是很可惜，犹太人是耶和华的选民，但是他们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所以旧约中一讲到以色列是葡萄树的象征，往往是跟他们的失败 连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以赛亚讲得很清楚，说指望结好葡萄，反倒怎么样？结了野葡萄。而且耶利米第二书第二章怎么说？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下一句话全是真种子。我这么你这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真是他们真是让人感到英文讲 disappointed， 真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葡萄树的功用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见过修做的很多家具，很多很漂亮的房子，说这是用葡萄树做的？有没有？有香柏树做的，是不是啊？有松木做的，有这很结实的木头，就叫什么 oak， 叫什么橡木做的，是不是啊？很好。有没有葡萄树做的？葡萄树根本没有用，它在建筑上一点功用也没有。我们谁的家里种花的？有没有？我想很多人家里种的花，有没有你家里种的？有没有种葡萄花的？没有。葡萄树有没有说栽葡萄树为了长得这根深叶茂长得很绿的？有没有？没有。这葡萄树除了结果子是一点用也没有，而且很多时候就把它烧掉的，就跟烧野草一样。我不知道你 Madison 周末让不让烧你割下来的什么草啊，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们那边经常礼拜六整个天空中是乌烟瘴气的，有人在烧那个野草，尤其烧树叶子，秋天烧树叶子，对吧？葡萄树一点用也没有。所以的话，这就讲得很清楚。我们看第二节怎么说，耶稣就讲他是真葡萄树，就说他这个是针对以色列有个区别，我跟以色列人不一样，我是一个真的葡萄树。所以这个真跟假一对照就很清楚，耶稣把他的身份讲到很清楚。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二节怎么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弟兄姊妹，这个第二节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果子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可以说在新约当中让很多神学家头疼的一段经文，因为神学家讲不结果子就剪去，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矛盾呢？那么既然是枝子了又剪掉，这是不是我以前我得到的救恩会不会失去啊？那到底这个指的这个枝子是什么？神学家忙得不得了，到现在还在争论不休。所以我们今天花很多精力就放这一段经文，就给我们讲个两个钟头，就这一段经文就给我们分析两个钟头，我们可能没那么多时间。所以我们看看讲到剪去的时候我们心里有点害怕，每个人都要对号入座，我是不是那个不结果子的枝子？我会不会被剪去？会不会在第六节讲的话扔在火里烧了？很害怕。圣经里讲到火那是很厉害的，是吧？但弟兄姊妹，这里我们首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什么是果子？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我以前我认为果子就是领人归主，这叫果子，是不是啊？其实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地方的果子，在提多书的三章十四节讲的一句话说什么？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括号）或作要学习行善，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这讲到一件事，把果子和做正经事连在一起。什么叫正经事？括号讲得很清楚，要学习行善。所以这跟结果子跟行善有关系， 不是说单纯的是抓两个人过来就让他决志信主，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么在诗篇里面也讲到一句话，我们以前分享过，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跟大家春节那一天跟大家分享说，诗篇第一章第三节讲说，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个我们很了解。还有一个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讲到了多少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几种几个果子？九个。大家都知道，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讲的果子 所以这里面中心的果子什么意思呢？这里面就看完这就很清楚了，果子就是神眼中看来最宝贵的那个品格，这个品格就是耶稣基督的品格，因为这种品格可以荣耀他的名。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天父为让我们每一个人能有这个品格的话，他不惜一切代价让我们得到这个品格，甚至把他的独生子拆到我们当中来，这叫果子。那么什么叫结果子？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没有接受跟主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是黑暗的。我们不要谈结果子了，我们耶稣基督的品格可以说一点点也没有。不要沾沾自喜啊，我没信主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好人了，没信主的时候我妈妈就说我是个好孩子了，那都不算数。弟兄姊妹，我们结果子是看你的生命是不是改变，结果子是生命改变的象征。让你当你让神在你心里开始有着耶稣基督的新的特征的时候，你的价值观改变的时候，你就结出内在的果子，你这个人想问题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当你内在改变以后，你有了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等等等等以后，你神通过你的工作，你就结出了外在的果子，包括去向别人分享神的话语，包括领人归主，这个是外在的果子。所以使徒，我们把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都视为结果子的机会。只要你的动机是归荣耀给神，那么你的果子，外在的果子就会显出来。你生命结出的果子目标就一个，是什么？就像第八节讲的，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弟兄姊妹，不是说你多结果子我就可以找到好工作，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多结果子你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你要因父得荣耀。弟兄姊妹，很不幸的，我们有时候结果子是给人看的，我们结果子是给人看的。我们因为在教会里侍奉，我们的对象都是弟兄姊妹，我们走到大街上周围的人都是人。你开车的时候你遇到的是警察，是不是？我要结个果子咯，不能超车，我是基督徒，不能让警察抓住。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果子，果子目标是荣耀神。第二个问题，更难的问题，什么是不结果子的枝子？这个话有时候很难回答，因为我们看第二节里面讲到了几种枝子，大家看一看，第二节讲了几种枝子，一种、两种、三种，讲到了三种不同的枝子，想到没有？第一个是讲的不结果子的枝子，讲得很清楚。第二个是什么？结果子的枝子。第三个呢？结果子更多的枝子。这么短短的这一段讲到三种枝子，其实第二种和第三种我们比较好理解了，是吧？一个是结果子的，都是结果子的，很清楚。那么什么叫不结果子的枝子？这个是最难最难理解的。所以众说纷纭，其实我们很，你让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说，指的很多属于基督而不结果子的枝子。但这里面有一个，有这么几种两种说法了。一个说法就是说，指的是假信徒，不信的人自称是基督徒，他们参加教会的活动，甚至还是会员，有人说他还是会员。某个教会的会员很热心，也在教会来参加各种侍奉，但是在信心上从来没有和基督联合。我记得当时我还记得到一个葡萄园参观的时候，很有意思啊。那个葡萄园有很多很多杂草长在一起，我发现在一个葡萄枝子上呢，一个藤上结了很多葡萄，发现有一个绿色的枝子啊，什么也没有结。我就问当时个导游，我为什么这个没有结枝子？他说：“你看这个枝子，你看着像葡萄树，你仔细看它那根儿啊，不是扎在葡萄根上，它是个野草，看上去一样，但是不结果子。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它的根本长得很像， 交织在一起，但是不结果子，它长在别的树上或者长在别的根上，它根本和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关系。有人说这指的这种人。更糟糕的，有的人自以为说是基督徒，但是他实际上不知道他根本没有得救。有很多人来教会来只是来说我要做点好事，说你们基督教是一个好的团体。我碰到一个朋友说他到美国来就要参加教会的活动，为什么呢？你们教会是一个行善的团体，看来是你们在华人当中唯一找的最热心的团体，就是你们这个团体。这样想法对不对呢？这想法是我们知道我们他并不了解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这是一种说法，是吧？还有第二种说法，就是说指的是真基督徒。真基督徒什么样呢？就是说因为不结果子而失去了救恩，就是说你不结果子，你得到了救恩会失去。这说法对不对呢？我们都知道这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跟很多经文连起来看，这一段是矛盾的很。因为圣经多次教导我们得救，我们就有永远的救恩。记得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27节讲得很清楚，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从他手里把他们夺去。29节讲说我父亲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里手里夺去。我们看啊，信主的人，耶稣讲得很清楚，有双重的保障。什么保障呢？这个羊哪双重保障？一个说他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如果你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别人能夺走吗？夺不走。第二个还在谁的手里？在天父的手里，比万有都大，谁也夺不走。所以这种讲法是不对的，不可能说失去救恩。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是真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第二节一开始讲说有个关键词，他不是说不结果子的枝子就完了，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所以这个话讲的话是在属于耶稣基督，确实连在葡萄树的枝子，但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有的人中间离开了主，为什么呢？他们心中对世界的事情关心的太多，他们不能结出果子。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跟耶稣基督连起来以后，你应该结果子。你不结果子，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人没有评论别人的权利，说这个人是不是结果子，这个人是不是不结果子，我们不知道。但是这地方我们千万不可能给人家扣帽子，说这个人不结果子，那个人没有得救，那你自己怎么样？弟兄姊妹，这里面一个解释的关键是在哪儿呢？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看解释经文。一个就是说，希腊原文这个词，减去这个词啊，它叫 AIRO 这个词 ,RO 这个词，我不知道怎么念啊。这个词可以有两种翻译，一个翻译叫做减去，把它剪断，就除去。很多地方是这么讲的，格林多前书啦，约翰福音第很多地方也讲到，是把它这个讲法是指的肉身的死和一种惩治。那么第二个意思就是说拿起，是什么叫拿起呢？就是扶起拿起的意思，就掉下来了把它重新抬起来，这叫拿起。这两种解释在圣经里都用。在这一段耶稣基督到底指的是他要剪掉呢，还是拿起呢？我想耶稣基督这里面有双重的意思。为什么？你从有个很重要的解经的一个原则叫上下文，从上下文讲的话，为什么最近的上下文是前面的14章？14章怎么说？在最后的晚餐的情景当中呢，有一个人出卖了耶稣，这个人跟了耶稣很久，但是他出去，就是这个加略人犹大，他出去以后，耶稣基督他出卖了老师，所以耶稣基督很可能说是指这个背叛者， 说，因为耶稣基督在十七章也讲到，就是在后面的十七章的祷告的时候说的，除了那个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像经上的话得应验。所以看得很清楚，这个地方指的很可能指的是犹大。所以讲到这个字，耶稣基督可能指的犹大，但是第三节又讲的话，因为我给你们讲的道，指的所有的门徒，你们听了我讲的道，你们就干净了。所以他不可能指的是这些门徒，尽管他们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他，但是弟兄姊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看他的背景。因为我当时在，还记得我很清楚去劳动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这个葡萄枝子啊，那个杆子支撑的那个柱子啊断掉了，那个葡萄枝就塌在地上了，有时候塌在泥土当中。当时我去的时候，我说把它砍了就算了，何必呢？这个一个农民跟我讲，每一颗葡萄枝子都是珍贵的，你不能随便把它砍掉，长这么大你怎么样把它扶起来，从泥里拿水给它洗干净，弄个枝子给它支起来，这个时候它就可以重新再结果子。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怎么讲，但是我们知道，通过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知道有几种不同类型的所谓基督徒，一种就犹大类型的，这种人像披在羊皮中的狼，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可能指的是他们，但是也可能是指我，因为我想我的生命，我过去，比如说我这一年当中，有一段时间，我是活在不结果子的光景中，我有时候会遇到问题，但是我想耶稣基督对我们一个启示实在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得救结果子不是靠我们自己。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我们不能用来拿来论断别人，我们应该来用它来警醒我们自己。好，我们再看，从这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秘密。哪三个秘密呢？我想这三个秘密就是说，第一个秘密，如果你的生命持续不结种子、不结果子，神就会来介入管教你。因为我们知道，管教是一种很头疼的事情，管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管教就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介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他就在管教我们。昨天我去到一个商店去买东西，我给我的儿子买衣服。我出门的时候，我就看到出了商店以后，前面有一条马路，我看到一个不到两岁的男孩子就冲着马路之间跑，正好有辆汽车过去，车马上停下来了，很危险。这个孩子的父亲当时可能没有看紧这个孩子，孩子父亲很着急，马上把孩子拽过来，就照他的屁股上狠狠地就打了那么一下。我告诉你不让你乱跑，但是他讲的是英文了，就孩子就放声大哭。弟兄姊妹，这个叫管教，当做错事了以后是管教。我想这个孩子放声大哭，他也是很疼的。弟兄姊妹，管教不是很舒服的事情，但是我们想到，看在《申命记》里面有一句话，我讲得很清楚：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我有时候家里种花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件事啊，不知不觉就想，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我说我家里有只小猫小狗，我要去把这个枝子掐掉，别我把耳朵剪掉或者把尾巴剪掉，它会哭，疼得不得了。可是我在剪一个花或剪一个树叶的时候，这些植物一点点反应都没有，它难道不疼吗？我说我要是葡萄枝子的话，要把我剪一下子，我会很疼的，是吧？但是弟兄姊妹，管教会有痛苦，痛苦不会离开我们。我们生命中哪些人没有经过痛苦？都经过痛苦。但是痛苦我们不喜欢，但是我们想到当管教的时候，他是为了希望洁净我们。就像希伯来书讲这句话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他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当我们管教的时候，他让我们，尤其是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他给我们花很多时间来管教我们，让我们脱离那个罪性，脱离那些对我们无益的事情。这是讲的第一个管教，当你的生命持续不结果子的时候，你会受到管教。弟兄姊妹，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警告，你结果子吗？你不结果子，你会受到神的管教，而且是很严厉的管教。第二个秘密，如果你生命中结出一些果子来，神就会介入来修理你，来修剪你。因为第二节的最后一段怎么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修剪就是剪除，剪除是疼的，尤其是在你主里边侍奉一段时间以后，你已经开始结果子。我知道他剪枝怎么剪，咔嚓咔嚓，有个剪子咔嚓，你喜欢吗？如果这剪子剪到你的身上，你喜欢吗？不喜欢。但是你别忘了，谁在剪你啊？我父是栽培的人，剪你的是天父，这道理都懂，但是我们不喜欢呐。我们有时候老想痛苦，我们人生的痛苦，这是父的作为啊。但是别忘了，弟兄姊妹，我们所受的痛苦都是父的作为。如果你生命中遇到了痛苦，你要想想，这是管教还是修剪，这两个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们人生中遇到的痛苦，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你是基督徒，如果你真正是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一生中遇到的痛苦都有神的旨意在里边。因为有一段圣经的话我们都知道，叫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一个没有盼望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心理学家也都知道，人生中最大的痛苦是没有盼望。但是如果你要知道这个痛苦你经历了以后，你有结果更丰盛，你就可以忍耐下去，换句话，你可以熬下去，你不再惧怕。其实有人在讲人生中痛苦有很多等级，对不对？你假装你的疼痛吧，比如说我的头疼，那牙疼，我的腿走路崴了一下，我的脚疼，还有很多各种疼痛，它有不同的等级，有的疼痛可以忍耐，有的不好忍耐。有人研究过，说是大家听过这故事，好像人里面哪一种疼痛是最痛苦的，最疼的。有人讲说，妇女生孩子疼是最疼的，我没有这个经验，但是很多姊妹有这经验，说最痛苦、最厉害的痛苦是产痛，生孩子产痛。但是呢，为什么要生孩子？因为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生命的盼望，你疼也不怕。弟兄姊妹，真是这样的，你有了盼望，你就不怕。有人说，在你到一个医院里面，世界上所有的医院里面去，这个医院里面最最欢欣鼓舞的部门就是产科。大家去看病人的时候都拿着花，拿着气球，是个男孩是个女孩，都是欢欣鼓舞的。为什么？因为有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我父是栽培的人，我的父是栽培的人，讲的不是一个小孩子去拿剪子去乱剪，而是他真正的有目标的剪，不是说这痛苦白白受，不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候信主时间长了，我们都忘了，哎呀，我们每个人的头发都被神编的号的，大家知道这个词吗？我们每个人头发都被神数过的，我们忘了，是不是？我这里有一个图表，这是一个 Wilkinson 专门写了个图表，管教和修剪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啊。 首先你遇到修剪和管教都会遇到痛苦，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你管教是因为你做错事了，你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或者说你犯罪了，这个你得到的是管教。但是你做对事了，你得到的是修剪，因为你会结果子更多。就跟你怀孕，一个姊妹怀孕以后，你是做错事了吗？你为什么要经过这个产痛啊？有人说我现在不要剖腹产就很好，所以中国大陆就说60%-70%的孕妇都是剖腹产，怕这个痛苦。但是弟兄姊妹，你没有做错事，但是你目前你管教，因为你不结果子，你要受的管教。你修剪是你有了结了果子。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一看，当我们人在这个时候就要想到，我受的是修剪还是管教，这个我们可以做一点点区别。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太多，我讲第三个秘密。第三个秘密是最关键的，也是我们这个这一章的结尾。若你的生命中结出了许多的果子，我们这位神就邀请你更深的与他同住。第三节讲的话说，因为我现在讲给你们，给你们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边也是这样。所以第五节是他的金句，耶稣基督做了个总结，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一个，你刚信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什么地方？耶稣基督在哪儿？在天上。你邀请耶稣基督住到你心里来了，是不是？耶稣基督就在你心里边，换句话说，这个主已经到了你的里边。那有时候我们祷告，他说主啊你在哪里，我们还是这么祷告啊。弟兄姊妹，主已经到我里边了，是不是？你是不是在主里边？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祷告大声的话，主啊你在哪里啊。我一次到国内，有一次参加一次聚会，我没想到去的那个聚会是一个灵恩派的一个聚会，他们讲叫你们每个人祷告都要大声的呼喊。我说你为什么要，我听着很不习惯，他们在一个房子里那种呼喊的嗓有点像歇斯底里那样，啊主啊你在哪里，这么大声的喊。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喊呢？他说你知道我这么喊主能听得见。我说主在哪儿啊？他说主在天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有时候这就出了一个问题，是吧？主在哪里？主离你很远吗？你大声，其实你小声的祷告主都听得见，因为主已经在你心里，主已经在你心里。所以这种大声的祷告我倒是觉得没有完全这个必要，但你出口祷告也不错。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主就在心里，但是我们是不是在他里边，我如果不在主里边，我就体会不到那里边那种滋味。而且这个关键词叫常常在我里边。什么叫常常？常常就是 always always， 不是 often， 不是 sometimes， 不是说出出进进，你要常常在主里边。而且这里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你要真的知道自己要结果子，要经过死重生得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自己要敢于让天父修理。第三个，要住在主的里面，耶稣基督的芬芳、基督的美丽、基督的品格才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而且耶稣基督怕我们不明白，后面又加了一句，第六节怎么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离了主我们能做事吗？很多没信主的人他们也做事啊，他们也在读书，也在拿 PhD， 也在搞研究，也在找工作，是不是？很多人也在做事，但是主为什么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呢？ 这句话怎么理解？弟兄姊妹，主耶稣就讲的话，你可以做很多事，你可以做成千上万的事，你可以挣很多钱，你可以做各种事，但你所做的一切和结果子没有关系。你所夺的东西无法留到永恒。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去坟墓看过，我经常去，因为我去的话是我们有很多同事过世，我就参加他的葬礼，都是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我倒是有机会，你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弟兄姊妹，墓地不是说只有老年人才可以去的地方。我2年前参加了，去了一个墓地，一个年轻的姊妹到那边去了，她离开了我们。你去墓地的时候，你就问一件事，你走的时候可以带什么走？我讲的东西你都带不走，你能带走的只有一件东西，就是你的果子，基督的品格，你可以在永恒当中跟神同在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说新生命耶稣基督已经成形在你里面，只有这果子可以长存。所以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原话不是这么讲的，原话更严重，说实际上你们什么也不能做。而且耶稣基督再加上一句，就是说你们不但什么也不能做，在第六节讲的话，你就会扔到火里烧了，人若不常在我里面，这又是个 很严重的警告。就像枝子丢在外面孤干，人伸起来丢在扔在火里烧了。最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怎么住在主里边？我们知道主住到我里边了，你心里有耶稣吗？有，是不是？有耶稣没有？有。你怎么住到主里边？我能打开耶稣的身体住进去吗？所以怎么住在主里边，第七节给我们一个解答，非常清楚。说什么？第七节怎么说？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所以这答案就是说，我的话在你们里边，你就在我里边。什么叫主的话在我们里边？背圣经是吗？有人说有的人，我碰到人背圣经背的滚瓜烂熟，熟得不得了，你讲什么我知道，哪章哪节讲得很清楚，是吧？这些人他生命中有，他有生命吗？他结果子了吗？不一定。弟兄姊妹，你圣经读得好，而是说让神的话，我们人每个人生命中，我们要神的话在你生命中住下来。我们是不是祷告让他的话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点一滴？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的目标。神的话是不是在你里边？有人说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开班，教会就开各种神学班，是不是？培训，请这个牧师讲道，那个牧师讲道，培灵班、培训班。好，我们3个月我就住到主里边了，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这里边没有速成班，没有速成班，这是你需要你生命中一点一滴的积累。我上次碰到一个刘志雄长老讲的话讲得很清楚，说他问了个问题啊，耶稣基督做比喻，为什么老用种子啦、枝子啦、葡萄树啦，用农业的东西做比喻？为什么？啊，农业社会是不是？但是农业的东西，种子、枝子有个什么特点？有生命，还有呢，长得快还是慢？就是拔苗助长，是不是？成长得很慢，慢慢的成长。弟兄姊妹，但是它有生命。种子长得很慢，你要想拔苗助长，我们中国古时候就知道拔苗助长会怎么样？死亡。我们生命中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这切不可说我一天一口吃个胖子，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所以说，但是有一点，你要有生命，你要成长，你会长成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好，那么住在主里面有什么好处？ 两个好处，我跟大家简单说，但有很多好处了。住在耶稣里是很大的题目，但是说第一个，第七节讲的话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么有人说，我现在想找工作，但是因为我现在不在基督里，所以我现在先找不着工作，等你一旦在基督里了，工作就有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为什么说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而你们所愿意就成就？这事还有点奇怪，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想的一件事，当你住在耶稣基督里以后，你的心思意念会怎么样？就和主一样，你的爱慕，你的喜乐和主就一样，你是想做主，想主所想。所以主很放心地说，祈求就跟你成就。主是不变的，主没有给你掉一个诱饵说你将来怎么怎么样就给你什么什么什么，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知道，当你的心思意念跟主一样，你想问题的方法跟主一样，你的价值观跟耶稣基督的一样的时候，你所求的就是主所求的，当然会成就。第二个说，你们要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多结果子就是让耶稣基督的品格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目标，生活的目标是要荣耀神，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目标，要荣，不是荣耀人。也不是说你在教会里的侍奉的越多你就越荣耀神，我在世上的唯一目的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要荣耀神。你说不对啊，我还要做工呢，我们这从下面就总得有人做饭吧，总得有人打扫卫生吧，总得有人做事情吧。弟兄姊妹，我们侍奉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我们侍奉是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荣耀神，不是荣耀人。有时候心里感到沾沾自喜，有没有这感觉？哎呀，我今天做了一件事做得很好，心里哎呀，主啊，你可算用对人了。弟兄姊妹，切不可当你骄傲的时候神就要来修剪你。弟兄姊妹，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神，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要记住主的话，思念主的话，行出主的话，持守主的话，直到永远。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话语，主啊，你讲你自己就是那葡萄树，是那真葡萄树，主啊，天父就是那栽培的人，主啊，我就是连在你身上的枝子，因为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主啊，我愿意追随你的话语，我愿意住在你的里边，让你的话语在我生命中的方方面面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开花结果，让我生命中有你的样式。主啊，我今生的目标不是为别的，是要为了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